对方啊也要看他要干嘛，你是要投呢还是怎么样？加罗德琼斯抛投球不进，篮板球被守钢队在后场保护下来。哎，主裁判严军吹罚了守钢队20号翟小川在底线那位置上后场篮板球犯规。 对，你说啊， 一顿对吧？这个防守人呢， 以为要往外传， 对，以为他要往外转呢，就小川从底线已经溜过去了。那吹了小川刚才篮板球的一个犯规的话，对方在前场来发底线球，赵元浩外线投三分，球又进。今天呢，对方三分啊确实准。 对，赵元浩三分球全都是空刷。 嗯，本来呢追到了13分球啊，现在又重新回到16分。但至少呢，在第三节上来之后呢，北京首钢队的进攻这边呢火力啊开始正常了。小川。停球呢交叉步树豪突破低手好球过了对方的琼斯低手上篮得手36-50 14分的分差。这一节比赛首钢队每一个回合的进攻啊都得分了到现在。 对，这是树豪在本场比赛的第一分啊。 嗯，开始至少进攻当中呢没问题了啊！就看现在在防守的效率怎么样。对方的外线投三分，今天对方是真准，谁扔都有。恒心也有，朱俊龙也有， 赵元浩也进了三个。 赵元浩进了仨，孙明辉进了俩。朱俊龙呢，其实场均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啊，确实也是不错。 好球，赵俊龙高位的一个两分球， 长两分啊，还是保持着进攻的效率。范子铭拿到了四分球，今天守钢队里边得分都低，因为第一节比赛才得了九分嘛。 对， 赵元浩突破，孙明辉，确实呢，身体素质非常的劲爆啊！起跳之后空中滑行一个小拉杆，第一手打板，上来压迫书豪，基地给进去，小川要背身。要单打对方吗？没有机会，给李慕豪篮下强攻。 李慕豪打琼斯没打进， 但是自投自抢啊，抢了对方胡金秋的一个头顶上的前场篮板球。二次进攻打中李慕豪啊，第三节一上来这两分球篮底下啊都是自投自抢，抢前场篮板球， 不能直接进，还得再刷一篮板。 对，得刷一个前场篮板。对方的琼斯也外边扔三分，琼斯呢今天不准啊，转换。书豪这个传球呢错进错出，被琼斯挡了一下，结果挡到了小川的手里，相当于琼斯助攻小川来了一个低手上篮，又是回到13分了。第三节比赛一上来这三分多钟啊，北京首钢队得分很快啊， 起码这个进攻啊缓上来了。 嗯，现在就是拼防守的时候了啊。对方的赵元浩在上线，今天赵元浩拿了17分了，三分球也准，外线又是一个大号的压哨三分，球不中，篮板球被首钢队这边在后场保护下来。书豪在上线，找李慕豪的掩护突破，范子铭没有着急投中距离，运一步，稍微有点犹豫啊，感觉今天呢，因为大家好像投篮手感不好之后都有点犹豫，导出来罚球弧的位置上再投再中， 同样的位置，这个范子铭进第二个， 哎。在零度角啊，自己有点信心不足，到顶弧这位置对篮板，范子铭5中3拿了6分，现在呢分差是回到11分的分差了。孙明辉突破传向篮下，贾罗德琼斯篮底下强攻球不进，篮板球拨进来，琼斯拨出底线。 对方这琼斯啊也说话也很一般，是吧？ 他呀不是一个往内线凿的人， 对， 就是四号位置上呢，如果是有一个错位对吧，他用脚步突着打可能有威胁， 他真凿还真凿不动。 往篮下的强攻没有攻中，北京首钢队呢防下这个球，对方的赵元浩啊有点累了啊，一瘸一拐的下场休息，换上一号许可其实也是假首发，他主要是上来负责限制书豪的方硕，通过掩护导出来，范子铭再打到左侧给林书豪做掩护，之后林书豪突篮下急停投中投。今天的这个投篮啊还是找不着手感，这十分这个窗户纸啊能不能先捅破，是吧？现在打了5分钟的时间，追到11分球嘛，最大的这个分差一度输20多分球，这一节在努力通过自己的进攻在追分， 琼斯面对李慕豪，他就是要突守关，这边形成了夹击，被小川把球给切了。 哎，你看真打不了， 对方在背后啊拉手犯规。琼斯啊，他现在一打一呢，他就想用脚步，但是他一旦突进来之后稍一停球，守光这边夹击上来之后，他一打二打不动。 对，有人夹击他还真没法处理， 对，他不太就出球也慢，容易被夹击防下来。想换下琼斯，换上许忠豪。 许忠豪今天上半场没有上过， 对，之前没打， 对， 第三节比赛呢打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这王博者一看上琼斯啊，还不如上一内线呢， 对，还不如上内线啊，压一下凿一凿呢啊。李慕豪反调，小川低位拿球，哎，被朱俊龙把球呢给封盖下来。小川这下啊没有把朱俊龙顶开，有一个对抗，但是没顶开，反调篮下之后有一个对抗，自己的钻到篮筐底下了，封盖之后球出边线，北京守钢队拿到前场的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方硕在上线基地给林书豪，在左侧的零度角，林书豪突破面对许忠豪，哎，这是被许忠豪啊撞倒，裁判也没吹，进攻犯规。哎，方硕也是卡了一个身位，造成了21号胡金秋的进攻犯规。胡金秋啊，这球也打得简单了啊，其实右侧呢有这个队友，双方啊在11分的这个分差44比55这一段呢停留了大概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 进入到一个焦灼期啊。守光队也在这个时候，第三节比赛进行了有一半的这个时间，换上了吉布森。吉布森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四投零中，没有运动战的得分，是靠罚球拿了两分。小川转身传向篮下，李慕豪篮下强攻，造成了对方的打手犯规。 哦，这很多这种球啊，说给点对抗真是不进。 嗯， 按说这种 他呀就是核心力量差。 对，而这种球应该是能打进的，因为毕竟高那么多，对方这个手其实感觉都没有够的，也就到手腕这个高度。 再来看他呢是稍微啊一打他这个胳膊， 哎， 他这个投篮呢就受影响。 对，这个对方这手最后都没伸起来，这按说应该能打成2+1的球。 李慕豪的第一罚没有能将球罚进啊，球在篮筐弹了一弹，现在是等于是5中2的罚球命中率，能不能够两罚两中呢？球在篮筐颠了一颠，爬进去，这样呢回到了9分的分差。第三节比赛打了一半的时间，北京守钢队呢是46比55，分差呢回到了9分。对方冯鑫啊这个许可还要强突，倒出来，朱俊龙外线投三分，守钢队这边干扰， 哎， 但是今天啊，对方是。真是准， 这球都没接好，拿下投的晚了， 哎， 还是进。 这球在地板上轱辘过来的，从地板上等于相当于捡起来扔，也扔进了，又回到12分。守光队这边呢，就是怎么投都没有。小川突破再传，又被许忠豪把球防下来。那现在确实许忠豪呢，对吧？他在场上往篮底下一站。 哎，你就进不去了。 哎，守光队这边呢反而打不进去了，比琼斯在场上管用， 效果好多了。 然后呢由胡金秋呢打四，打这个转换。 吉布森上来没有发挥啊。 对，吉布森他上来之后你要让他去串联，然后呢他不投，这等于在场上没什么意义啊。 对，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小川跟朱俊龙对比啊，小川竟然显得有点就是没有对方那么有活力了。 小川啊现在比朱俊龙慢， 对，比朱俊龙慢，而且朱俊龙就感觉不管是跑啊跳啊好像都要比小川就更带 劲 一点。对， 小川呢现在就是他有这个身高有这个经验，但是呢你面对朱俊龙啊，你靠着一下撞着一下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投篮空间了，而且对方的弹速现在明显是要快于我。 不过想想这小川从这个距离他出道也过了10年了， 对， 这的确也是也算是老将， 而且呢他是属于夏天打国家队冬天打 CBA， 他这个脚踝啊膝盖啊就包括腰啊就全都是伤， 对， 这对于他的影响的确很大。刚才呢追到10分以里，被对方一个三分一个两分把分差呢又重新拉开，主教练亚尼斯也是请求一个暂停，回来之后看看怎么样。还是我们的这个双外援 对方的贾罗德琼斯啊确实发挥的不理想，十中二，但是我们这俩外援呢咱也没有能够发挥出外援的优势。林书豪呢是七投只有一中，拿到两分，五篮板，五助攻。吉布森呢是四投零中，拿到两分，一篮板，四助攻。就是咱们这俩外援加在一块儿，跟这个对方的一个贾罗德琼斯是一样的，就拿了四分球。但是咱们这边呢是十一中一，人家那十中二，比咱这效率稍微高一点。 对， 吉布森突破抛投啊、也是没有，这打得很不合理。 哦，对，而且这抛了一三不沾呀、啊。 46-60， 你哪怕沾个筐呢，是吧？还有机会抢一下。 而且刚才这个球呢，你去抛到这儿呢、 哎， 这个目的性是什么？篮下也没有人，反过来也没有盯住对方的三分。对方呢，今天三分球确实是太准了。 孙明辉也进。 孙明辉三分球三中三啊，这一下分差又重新回17分了，好不容易追到9分的这个分差，追到9分的分差，让对方呢连得8分球。打了一8-0，把分差又重新拉开。而且呢包括底角朱俊龙这儿，包括的赵延浩和孙明辉，今天这三个点啊三分确实准，命中率极高。守光队这边呢对于这三个人呢也没有做好很好的三分限制。赵延浩五中三，朱俊龙二中二，孙明辉呢应该也是三中三了。方硕基地给进去。 哎呦。 这应该是，就是对于范子铭来讲，这绝对应该是扣进的球啊！ 对，这让人盯板儿、摁板儿了。幸亏裁判吹犯规了，但是说这吹的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所以对于咱们这两个内线啊，这种力量和爆炸性还是有待提高。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是对抗上吃点亏，协防过来呢，这下慢了。其实底角刚才是。有朱熹那个空位的，第一罚将军罚进，换下小川和李慕豪。李慕豪呢，他要在这一套阵容当中去扛着打呀，比较辛苦，消耗会很大。准备来执行二罚。范子铭呢，今年啊投篮确实还是有长足的进步。 对，包括在第一阶段，就是这俩双塔呢，就是能够起到作用。说实话，在目前这种篮球风格之下，双塔能够。上场而且能够发挥作用，其实挺难得的，说明这哥俩的确在比赛中的表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朱俊龙强攻被冒下来，胡金秋和吉布森来争抢，吉布森呢把球是拨出了底线。刚才呢范子铭给了对方朱俊龙一个帽，朱俊龙也是想靠一下没靠开，对方发底线球还有7秒钟的时间，打向篮下球不中，吉布森拿下后场篮板，一号许可在背后拉人犯规，广厦队本节的第5次犯规。但吉布森啊认为对方这个球呢是违体，是对人不对球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啊咱们没有那个 NBA 那种就是路径犯规，或者不以前咱们所说的这种违体犯规，就是身前你有没有人啊，严军是主动请求这个裁判员的回看， 嗯， 先看的拉人，然后呢他要看一下这个拉人那个动作啊是奔人还是奔球，如果是奔球的话呢就是两罚一掷。曙光队吉布森拿到后场篮板球，这球肯定是奔着人去的，就是一直不想让吉布森起诉，就完全也没有碰到球，而且拉了不止一次。 对， 先拽胳膊，然后又搂腰，就要看严军老师的这个认定了。如果是吹了违体犯规，两罚一掷的话呢，对于咱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你可能依靠这一次啊多得几分。啊，果然啊，因为他这是笨人不笨球的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两次先拉胳膊，然后又搂腰，都是奔着人没有去打球，所以吹了违体。一号许可被吹罚违体犯规之后，北京首钢队这边的吉布森要执行两次罚球，而且呢，首钢队还有一次球权。今年啊，对于一些违体啊，包括计犯啊，其实裁判呢 吹得比较谨慎了，那不像过去那几个赛季是那么明显，一场比赛好几个违体，好几个技术犯规。而且呢，因为今年对于裁判员看回看呢，也增加了一些要求，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就是你想什么时候去看你就什么时候看。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个规则改变的，多少裁判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 嗯、 对，这个赛季相对来说好一些。 吉布森第一罚将球罚进，现在吉布森的得分全部都是靠罚球所得到的，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这个投篮投开，他要投不开的话，他在场上的作用啊就明显的会下降。两罚两中，50-63，又是回到13分的分差，距离第三节比赛还有3分56秒。广厦队这边啊，累计已经5次犯规了，能不能抓一下对方现在是处于一个犯规加罚状态这个局面啊，造一造杀伤。朱熹在上线拿球来给方硕做一个掩护，现在守光队这边的吉布森，方硕大号三分球球不进，篮板球许忠豪、保护好后篮板，方硕、吉布森、雷蒙、朱熹和范子明，这套阵容啊是其实咱们看起来比较不错的一套阵容。 对， 这次一号吉布森在反击当中呢被 孙明辉 对方阻挡犯规，其实这个球孙明辉倒是不是笨人 啊，对， 孙明辉先奔这位置来了， 先没问着，这应该是个正常阻挡。 对，但吉布森呢没躲开，吉布森等拿着球转过来的时候，发现孙明辉离自己已经很近了， 对， 他想再有一个变向的时候空间不够。那不过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对方的累计犯规已经到了5次了嘛，所以犯规就罚篮了，这对于守光队来讲是个好机会啊，依靠罚球、又停表又涨分。吉布森第五罚也是稳稳的罚进，对方的犯规次数呢，孙明辉3次，胡金秋3次，朱俊龙3次，其他的几个人呢在这个犯规上还是相对少一点。吉布森又是两罚两中，现在呢分差在11分，52-63。这对方呢其实阵地进攻啊，刚才在那段时间呢也主要是靠外线的这三分球投开了，所以现在就是许忠豪呢内线的强攻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强啊。 哎呦，正说着， 哎、对， 升着了朱熹。 其实对于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是一个主攻点。吉布森，你看吉布森啊，就是感觉他在进攻当中投射是他现在的特点。 对， 但是你这种突破的这种上投，你突进来，对方的防守都已经回来了，吉布森这个身高是很难打的。 对，这太不合理了，自个儿一个人要单挑对方一条防线，啊，最后被人盖掉，然后反而给了对方一个快攻的机会。 哎，对方啊，要是这么让许忠豪打呢，你就让他打。许忠豪这个低位进攻成功率不高 啊，但是他打朱熹啊，朱熹防也不太好防。你要是打李慕豪或者打这个范子明啊，可能稍微难一点。 朱熹半绕前啊，干扰对方。哎，对方有一个这个掩护， 哎呦， 进攻犯规的一个动作，裁判没吹，但是反过来呢，让胡金秋篮下强攻打一个2+1。 这球都已经抱住这个胡金秋胳膊了，最后胡金秋还把球打进了。 其实这个球确实呢，来给这个吉布森这一下的做掩护的时候啊， 上边的进攻犯规 有这个掩护犯规的嫌疑。裁判第一时间没吹，你第一时间没吹，那后续这球你就没办法再吹了。对方打成这个2分，还要站上罚球线，67-52。胡金秋14分13篮板。还好追加罚球呢没中啊，就是打了一个2分球而已，还是15分的分差，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呢还有2分40秒。就是这一节比赛呢，两个队现在分差呢，就是这单节得分啊差不多，守光队在这一节应该说，哎，这是吹了吉布森进攻犯规，冯鑫紧紧的缠住吉布森，吉布森呢想去要位啊，和冯鑫啊挂在一块儿，吹了吉布森的进攻犯规。现在吉布森呢有一点上头，因为首先自己攻一个没打进，回来之后呢被撞翻了，裁判没吹。 就现在吉布森如果说你进攻不行，然后又没有在场上又没有进攻组织，然后同时还不能防守，那实际上他这作用还不如上书豪。 对， 对吧？书豪在起码这个组织这个问题上要比他更好一些。 就你甚至还不如说你就让小雨上。 那对。起码小雨还能防守，也不会这种像他那种胡打，是吧？这很多进攻选择并不是非常理想。 现在呢是小雨换下方硕，让方硕歇一会儿。对方许忠豪低位要打范子明， 这边 对，他就是今天呢还是翻身跳投啊！ 许忠豪翻身跳投打范子明一个， 反正现在呢比分领先也大，自己呢想怎么打都可以。两分就打中，17分的分差要重新拉回来了。反正到吉布森在场上这段时间呀，就是这个是在输分，他必须得这么投，对吧？ 对， 外线三分得扔开了，扔进一个三分球之后呢，14分的分差。如果没有外线这三分球呢，对于吉布森来讲，那在场上没什么意义。好球，吉布森这次掏后头，把球直接从中线的位置上啊，掏到了自己的后场，打在许忠豪脚跟上了，球出了底线。首钢队在自己后场来发界外球，就是一个简单的掩护，挂完了之后，吉布森呢拔起来就投。如果有一个掩护啊，冯鑫追不上。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赌他的投射的成功率。又是同样的问题，还是这一个掩护之后，外线三分出手，被撞倒了，裁判也没有吹。你看亚尼斯啊，对于裁判这个判罚就很不满意了，就认为对吉布森的这个投篮是有犯规的，没有吹。但是还好雷蒙抢到了前场篮板球了，把这个两分补进，57-69。但是对方现在呢，琼斯又上来了啊。外线再扔一个三分，球不进，吉布森拿下后场篮板。今天啊，琼斯是对方这个埋藏在对方阵中的咱们的那个卧底。 对， 吉布森还是想要这个三分，再传下篮下，李慕豪再过渡，朱熹空位三分有没有？漂亮，这是咱们的节奏啊！三分命中，又重新回到十分以里，60-69，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还有30多秒的时间。 这节可以， 哎，这一次是吹了 吉布森假摔， 吹了吉布森假摔。 对， 今天啊，首钢这边对裁判这些判罚肯定是会不满。就吉布森刚才那个三分球，许忠豪上来扑那下啊，肯定是有犯规，把吉布森撞倒了。这一次呢，吹吉布森假摔呢，也有点牵强。吉布森呢是主动的，先去找一个对抗，对吧？他先撞的。这个对方胡金秋，但是胡金秋呢给一个力量之后，吉布森就倒了。 对，倒的显得比较这个夸张，是吧？裁判给了一个， 裁判认为啊是吉布森去找这个对抗去的，不是说就是你能绕开。 对， 你呢你也知道掩护人在这儿，但是你就往掩护人身上故意撞。 对，胡金秋呢没有觉得没有这发力动作或者顶你的动作，你顶他然后这样摔倒比较夸张的。 对，白给对方一分啊，十分的分差。双方的累计犯规也都到了5次了，要避免对方外线。哎，小雨断球，确实这下呢很难。小雨非常积极的把这球给断了下来，但是呢自己也没能拿起来。球呢在对方的底线，出了界外。广厦这时候换上赵元浩。这次进攻呢还有7秒钟，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的时间。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这个界外球，冯鑫快速往前推。你看对方啊上来推这一下很快， 哎，这球， 哎， 啊，但他粘筐了呀， 但是这个粘筐了之后，但是24秒表响了，其实干扰这个 首钢防守， 首钢的，对， 这粘筐之后二次进攻这是没问题，但是呢就是首钢的防守啊，以为这响了之后大家都 愣 住了。 对，以为是24秒到时了，然后但是吉布森的这下反应还是比较快。 但首先啊，就是这球不应该让他直接突进来上篮，对吧？差点上进， 对， 这是不应该的。 你看24秒表响了之后啊，胡金秋也愣了， 对， 首钢队防守人就停了，对吧？ 对， 这时候呢胡金秋把球放进篮筐给了2分。 这个记录台的人没有及时的回表， 就是记录台啊这个粘筐之后他呢就没动， 哎，对， 但是等响了之后他又摁了一下回14秒。 对， 所以这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还剩下3.1秒的时间啊，不要过于多纠结于这些细节，其实还是自己在进攻当中的问题。你看吉布森得了9分球，8投1中， 就投了一个三分那个运动战， 对， 其他全都没进，全是靠罚球。 还有3秒1的时间啊，第一发将就罚进，61-72。现在呢11分的分差。今天呢在比赛当中啊，对方最大的领先达到27分， 曙光队呢今天从一开场就没领先过。 嗯， 对方发后场球，还有三秒的时间，干扰一下对方，好球。小雨伸手把球呢拨出界外，但是这时候你看记录台表又响，这拨出界外的时候还不到这个24秒，只有3秒一到10的这个时间呢，对吧？对吧？这个严军示意说时间还没有结束，大家别着急。所以今天这个记录台啊，有点反应比较慢。 对。 还有0.2秒，0.2秒你就别让他投就完了，别犯规，对吧？ 只能是接着空中直接出手。 这裁判呢回0.2秒接球，胡金秋一看在中线这位置上，我也就别费劲了， 别浪费一个这个出手了。 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之后，北京首钢队呢62-72，落后对方呢是10分球。 这节追分了。 这节呢到现在为止啊，这单节拿32分，其实主要呢还是这一节的前半段所有的进攻呢全部都打成， 对， 这是非常关键。那中间呢对方其实在进攻效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就是他抓了一个是几个反击，另外的呢是三分球，他的三分球的命中率确实太高了，今天呢19中6，56%的三分。北京首钢队这边呢是16中6，两个队都投了16次的三分球，但是对方呢比咱们就多得了9分，所以恰恰呢就是在这9分球上，对方目前领先咱们10分嘛。 对，篮板球对方也领先，其实咱们双塔篮板球不应该输的。 就主要是咱这个进攻啊太不准，对方后场篮板球多， 对， 咱也不可能说前场篮板球咱跟对方抢那么多。双方在命中率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篮板球就很有价值，但是我们的投篮命中率只有40%。 这还是缓上来了这节。 对，上半场33%嘛。 对。 从三分球、两分球的这些环节当中呢，对方其实都要是明显的好于我们。北京首钢队主要是靠罚球，靠吉布森的这个8次罚球的冲击。我们罚球18，罚14中。对方这罚球看了一下呢，4罚3中，基本上没什么罚篮。来看一看第四节比赛吧。第三节比赛呢，北京首钢队32-25，单节赢了7分球。第四节带着10分的落后，进入到最后的决战当中，有没有奇迹出现啊？或者说呢，给对手施加一些压力？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大辉说防守不行，广厦这个进攻的效率三节比赛防到了72分， 还可以。 对，就已经很好了。对方的单节其实最高的第二节单节得分就27嘛。 对，像咱们这今天防的还可以，只是因为包括第一节咱们自个儿没得不了分。 主要是这个大辉呢是按照咱们就是赢球的就得把对方防到70分，全场比赛结束70多分，咱赢球按这标准要求。 对，因为咱们说广厦他本身这个进攻效率联盟第一，是吧？这防守叫联盟第五，就你打这样的球队，你不可能把他摁得跟童曦一样，这不现实。 其实，真说实话，70多分球啊，就全场比赛，你第四节让他打疯了， 100分， 打100来分，100分出头，对吧？这已经算是很好了。 对。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关键的问题是你自己不得分，对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对方的朱俊龙又是命中一个3分。吉布森突破被对方拉手，2次罚球，而这个时候呢，孙明辉倒地了，也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啊，撞了孙明辉一下，孙明辉嘴唇破了。 哦，这是 啊，两个人刚才对抗当中呢，嘴唇破了。 哎呦，这是抬了。 但是这个啊，你说是吉布森故意去打他吗？ 他好像是在甩这个孙明辉的手， 对， 是吧？他一甩这手，一抬胳膊， 两个人一顶，他这一下动作呢，有点掌握自己平衡的这个意思，打到了孙明辉的嘴上。裁判严军呢，应该跟孙明辉再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要看回看，看他是不是要换回看。如果他要看回看的话，这个2次罚球啊，有没有还不好说呢。 这应该是没看吧？这应该没看。 就如果说他要决定是罚球，那就是不看。 对， 齐普森继续站上罚球线，第一罚将球罚进。你得两分，但是你回来之后呢，你得防住对方的进攻啊。就是吉布森这一点呢，我进攻我是能打成，但是退回来之后呢，我漏人让朱俊龙扔三分，这也受不了。吉布森靠罚球是拿了十分，自己个人得了十三分，就扔了一个掩护之后的三分球。曙光队在第四节比赛呢，是十号刘晓宇，一号吉布森，在三号位的位置上，是九号雷蒙，内线朱熹和二号李慕豪。对方的琼斯后撤步要投三分，球不中，篮板球被朱熹在后场拿到。 感觉琼斯是今天广厦队最不准的。 对，吉布森又是突破急停投两分，还是投篮不中。 啊，运动战得不了分， 就是没有办法呢，把这个运动战当中的投篮命中。通过掩护下来之后呢，在无球掩护弹上来给赵元浩，再给赵元浩做掩护，三分球这空位又出来了，投篮球不进啊！赵元浩终于是这个没有能够续上。反过来，刘晓宇自己也突破，急停抛投也不中，但是这个抛投不中，知道比较难，就是退不回来了。对方的快攻很快， 你看，其实琼斯那防守也不怎么样，是吧？ 对，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刚才你下去，吉布森已经到底线了，李慕豪已经下底线了，小雨这突破这一抛之后呢，你上线 没人了， 退不回来了。 对， 胡金秋十中八，拿到了十八分了。吉布森突破再过渡，朱熹大号投三分球进。 球， 哎，今天的朱延熙和方硕的三分手感还是不错的，三分球命中之后呢，也是继续咬住这个十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但是这个分差呢没有缩小， 没有朱熹跟方硕这每个人这三个三分球啊，现在首钢这分差这么说啊，可能早就花了。 嗯，朱熹呢三分球三中三， 对，方硕那三个三分球也是帮助首钢去起势的三个球。 对，当时谁都不进嘛。 对， 方硕连中三个三分，带着队打了一个11-0。但是现在就是要看这个两个外援在进攻当中你能不能抡开。因为你的优势实际上呢，就是你拥有双外援。 对，而且人家今天那外援说话还没郭内全好使呢。 对，他在场上，他这其实效率值反而是负的。 对，你上那赵家人赵家义感觉比他强。 嗯，这冲篮板啊，做掩护啊，防守也积极。 对。 赵元浩第一罚将球罚进，准备来直线二罚，两罚一中，十一分的分差。吉布森想加速，但是对方呢退防确实很快。导出来，小雨突分，雷蒙再交给刘小雨，右侧零度角，小雨投三分，有没有？好 球， 三分也中，这样70-78，回到八分的分差。如果这个球要防下来的话，广厦可能要叫停了。所以呢，这个攻防就这一回合很关键。刘小雨5中1，孙明辉导出来给赵元浩，又是吹了雷蒙啊，先犯规。赵元浩现在就是他呢，拿球的第一下啊，选择很多，就这个真的是变得很成熟了，可投可突，而且他的这个启动这一下呢，现在很快。 对，他就是他一瞄框，别人必须得去扑上来，你扑他呢，他直接往里走。所以 琼斯要低位打朱熹，后转身抛投球不进，篮板球下来，又对吉布森犯规。今天啊，琼斯确实是咱这头的。 琼斯真是篮下技术也不行，脚步也慢，防的呢也没有那么积极。 哎，这么看啊，王博呢还真是想把这比赛打出悬念了。因为他这时候要把琼斯拿下来，换上赵家人赵家义其中一个呀，这比赛还真的不太好打，对吧？你这回合没打中，首钢队如果打中的话呢，这个五六分球的分差广厦就得叫停了呀。小雨突破再绕出来，没有好机会，这个还有4秒钟的时间，雷蒙接球强投，这次广厦的防守啊是防到位了。 感觉广厦是四个国内球员带着外援在进步，是吧？ 对，就 带着一个外援进步， 教外援怎么打。 哎， 啊，外援就再失一个三分，球又短了。吉布森拿下后场篮板，自己要加速吗？ 首钢其实希望琼斯这么打， 对，希望琼斯扔，琼斯14中2，拿了4分球，导出来雷蒙空位投三分，也不进。这段时间啊，咱们 可以就是差的八分球的时候啊，你这两次进攻很关键，所以呢可以打得更精细一点。 对， 太随意了。这刚才那个小雨在运着球啊，转了一圈，转了一圈，转到二十秒，哎，走步想从人缝当中钻过去之后呢，裁判是示意首钢队这边的关门防守没犯规，对方也给机会，对吧？从打到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呢，到现在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两边各有两次进攻都没打成，八分的分差也一直没有变化，70-78。上线来做掩护，对方的斯明辉紧紧的贴住吉布森，险些出现失误，传向篮下，漂亮！哎，这一次呢，方硕过来的接应和传球很及时。 对，方硕跟大个之间的这种这个配合啊，应该还是球队里边非常默契的。 27分的分差啊，现在是追到了6分球，72-78。赵岩浩啊，这边呢，李慕豪做一个大延误，撞倒了赵岩浩，裁判是吹了李慕豪的阻挡犯规，北京首钢队这一节的第三次犯规。刚才吉布森啊也是有点上头，但是还好这一下自己摔倒的时候呢，脚下一打滑呀，方硕很机警，从底角溜上来把这球拿到，这样反而对方的防守位置一下就乱了。孙明辉再倒给琼斯，险些出现失误，还有4秒钟的时间，赵岩浩要扔三分了，没有能够沾到这个篮筐啊！篮板球， 琼斯运球感觉跟头咕噜的。 对啊，今天吉布森感觉自己也是重心不稳 啊。对 啊，再追一个两分，74-78。吉布森啊，终于投中了今天第一个中投，是吧？三分试了半天不进啊，中投试了几个也没有。今天对方啊，对于吉布森也是真是上身体。 对， 突然运一步啊。在罚球线的右角这个位置上干拔跳投两分命中，这样74-78，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7分11秒的时间，4分的分差，这个比赛呢27分的分差又给打出悬念来了， 真是打出悬念来了。 这悬念主要靠琼斯刚才这一顿呼扔。 哎，对，其实要是真是换赵家珍、赵佳毅，或者哪怕上许仲豪呢，是吧？ 啊， 这阵容可能都不至于是这样。 琼斯的这一段这段 今天立了功了， 胡抡对吧， 帮首钢立了功了， 四投零中。 对， 帮着首钢队呢是拿着篮板球打了几个转换， 哎，防不住，今天还有助攻小川的这个助攻球。 嗯 啊，琼斯今天是首钢队的 MVP。 这边呢我们也看看，孙东林也在提到说没有打好开局，自己投篮啊也不得分啊，所以今天感觉确实有失误。这边呢骑着乌龟牵着猫溜去上班，说电视的比分是不是错了？电视的比分没问题，就是电视的这个比分的速度比咱们转播要慢。咱们是跟着比赛的同步的，电视因为它有一个信号传输的问题。要来看一看后面的这7分钟的时间，7分钟4分球。这个比赛啊真的是不好说，吉布森呢10投2中，但是呢他罚球是10罚10中，所以广厦对于现在吉布森突破的时候的这个防守啊也是有压力了。琼斯这边呢自己摇头啊，自己摇头，他14中2的这个命中率效率确实太低了，是让首钢队这段时间追分的一个关键所在。 哎，果然换许仲豪了。 因为许仲豪在场上那段时间啊，他低位在打的时候呢还是很有效果。 哎，小雨， 哎，小雨这就争球。两个人啊你看无球当中对抗很凶，先是刚才无球的时候呢，赵岩浩扛了一下小雨，小雨脚底一打滑摔了一屁墩，马上站起来继续上身体，结果赵岩浩这又是 对 脚下一滑，是吧，自己倒 了。对， 小雨马上上来争球，首钢队的球权。吉布森上线来做一个掩护，大范围的转移，方硕底角投三分，球短 了。 哎，对方这下呢干扰还有一点效果，对方大范围的这长传，哎呦，这下上的真快 啊！他是一传传的位置真好， 对，正好过了小雨的头顶，直接是一个长传过了小雨这手尖。朱俊龙今天的效率也很高啊， 对，朱俊龙。他在这个锋线上说实话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 现在拿到这两分之后呢，74-80，还是6分的分差，吉布森转身再扔三分， 也不进，两个人摔倒啊，许忠豪和吉普森，对方打快攻，也没有人防啊，就是两个人倒地之后就所有人 吉普森倒在这，别人怎么不防呢？ 对，别人也都在这站在原地不动啊。这样的话就是让对方，你看白白，你看李慕豪也是慢慢往回溜的， 在那看，你看，哎，还拉队友呢，还 对，结果对方人家那个孙铭徽直接上篮了。这两个，一个是咱这边打完了之后让对方啊隔着全场打一个长传反击上两分，一个是这次运着球没有人退防让对方上两分，这四分球啊丢的太不应该了， 不应该。 嗯， 你说那个哪怕是刚才说这个快攻反击的确没人下得快，这咱们也认了是吧，或者人传球的确好，这个时候得退防啊，李摩还在那跟裁判说还要拉吉布森呢，哎， 所以在一些细节当中呢也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后面的时间守钢队呢如何来进行这个调整，因为今天呢吉布森他的冲击力是有，虽然说投篮不准，但是他冲击力是有，而且现在在追分的情况之下呢，因为今天林书豪的进攻感觉不好，在这个节奏当中呢被对方压制得很厉害，那就是要用吉布森他在进攻当中这种不讲理的一些方式，所以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投出一些神仙球吧。 但说啊，吉布森啊，打硬仗，我始终是觉得不放心， 对， 是吧？靠吉布森打硬仗真是不放心， 因为他首先啊，他不具备这个鲍尔炸药包突进去啊造杀伤的能力，他还是需要一个靠投射的。 哦，不过去年上赛季吉布森绝杀的就是广厦了， 对，但是呢，就是他要靠投射。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呢，要受到投篮手感的这种影响啊，也是会有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看是什么情况？首钢队这边是又叫了一个暂停吗？刚才是叫了一个停之后，马上又叫了一个停。 对，首钢的暂停。 哎，这个挺意外的哈，对方是连得四分之后啊，把你首钢叫了一个暂停。对吧，叫完暂停之后上了场还没打呢，马上又叫一个暂停。 这是刚才怎么那暂停这布置是不对，再重新来一遍。 就是那是刚才那个暂停等于白干了。 嗯， 对方今天啊确实三分球准。 我以为这关键球员给到对方琼斯呢。 啊，给朱俊龙了。 对，这可能是首钢的关键球员给到了琼斯。其实琼斯今天发挥要比吉布森更稳定一点，是吧？ 嗯，对，就是更不准。两个人都是只投中两个球， 对， 但是至少呢吉普森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杀伤， 对，就甭管是不是靠罚球，但是他起码是就杀进来造成你的犯规了。 今天呢对方确实投篮命中率很高，然后你像胡金秋十中八，对吧，孙铭徽三分球三中三，朱俊龙三分球四中三，赵元昊三分球六中三，这三个人投了九个三分球。暂停回来之后传向篮下，李慕豪强攻，好 球， 直接接球顺下将球打中， 对，这是咱们说李慕豪在面对朱俊荣这样的球员防守时候应该直接把球打进， 对，这球你就举着别放下来就完了， 就直接往框上去。 李慕豪现在十五分六篮板，掩护之后呢现在是一个错位啊，示意拉开啊，这个赵元昊要突，还有八秒钟的时间，外线投三分球不进，吉布森拿下后场篮板，直接推前场，小雨突破上篮，好球，也是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反击，再重新追到四分。对方现在把这个节奏啊，如果放慢的话呢，是首钢队比较习惯的， 对， 首钢队就是怕跟对方啊打这个转换，打这么跑着打，那对方一慢下来，我们的这防守的点能对上的时候呢，就压力不大了。许忠豪往篮下攻，强攻球不进，前场篮板球，哎呀，这边呢是被胡金秋抢了一个前场篮板，造成了首钢队打手犯规。吉布森这一下呢上球很快，小雨呢虽然说他面对赵元昊身高有劣势，但是这个位置他速度足够快，抢到了位置。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胡金秋呢来执行两次发球，78-82，第一罚将球罚进。其实胡金秋的罚球啊一直还都是很稳，他是一个能投篮的大个子， 对， 而且今天呢他的手感也很好啊，但是没其实没怎么投中投，就他这个十中八呀很多都是通过掩护顺下打到篮下的， 嗯， 两罚两中，还是六分球的分差。首钢队在场上，小雨、方硕、吉布森三个外线的后卫，加上内线的朱元熙和二号李慕豪。今天李慕豪的感觉也好，而且朱熙的三分手感也好。小雨突破变向急停抛投、 这球不合理啊、 这话是想传的，但是李慕豪没往下下，你看李慕豪马上扭脸跟小雨拍拍胸脯嘛，说自己的， 对，好在对方是出界了、还是咱们的球权， 还有六秒钟。其实小雨这一停啊，是等着对方上来，就是许忠豪上来迎上来的时候呢，往下等李慕豪一个顺下之后反掉，发点球还不错啊。李慕豪接球之后直接是迎着对方防守上，造成了许忠豪犯规，站在罚球线。现在拼罚球吧，刚才人家胡金秋两罚两中，咱们这边的这个罚球看看李慕豪怎么样，能不能够稳住啊？第一罚偏了， 哎，不禁念叨， 因为李慕豪的这个场均罚球命中率呢，的确就不高，他大概就是在这个六到七成嘛。准备来执行二罚，稳一下。现在每一分都至关重要，两罚一中，虽然说呢算是丢了一分，但是至少五分球的分差也是可以摸得着的一个分差。 时间还够， 嗯， 还有四分半的时间， 四分半五分球，就是这个分差呢还是可以去和对方去拼的。现在赵元浩啊等于是打了一个一了，打一号位对吧，他运着球满场跑，冯鑫呢就是一个过渡，他是主攻了。赵元浩哎进攻犯规，这个球是没问题，小雨卡住了位置，赵元浩转身的时候有一个加劲儿，直接是把刘小雨撞倒在地。五分的分差，我们又重新拿回了球权，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自己的进攻啊。即便说这个进攻犯规，但是你看赵元浩翻过来之后的这个翻身跳投，跳起来之后还看了一眼边上裁判，然后出手之后球还进了， 对，这眼都没往框上看。 暂停啊，这是犯规之后呢，对方应该是换人了，应该是调整一个人。北京首钢队这边 还得把孙明辉拿上来， 换上了孙明辉。朱熙底角三分又进，漂亮，四中四的三分球，朱熙三分命中，82比84， 朱熙 两分了。 哎，在这个两侧是真准。 哎，今天四中四，两分球的分差，这样这比赛呢就充满了悬念啊！三分多钟的时间，两分球的分差，这就等于相当于，你开场你打进了一个球，我0比2落后嘛？ 对。 当然呢，能队员的这个体能状况、心理状态不一样。24秒到时了，又防了一个24秒， 好球，打的对方有点慌了。 哎，现在这一波进攻啊，广厦队这几次进攻呢有点断，就是打的比较简单，都是一个人拿球跟这运，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把这个比分追平啊，差着两分。今天呢，比分从一开始除了这0比0之后啊，咱就一直是在追分的状态。拉开吉布森要投一个大号三分， 这球 自投自抢上篮，哎呦， 自个儿给自个儿一助攻， 哎，84平，这是除了开场0比0之后的第一次平局。 对，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84平，过去的两分多钟时间，首钢队打了一个10比2。赵元浩还是绕着许忠豪急停投两分，球不进，篮板球，强攻又是造成了首钢队的犯规啊，丢了一个后场篮板，这还挺遗憾。 其实现在啊，如果说广厦打呢，他最有把握点就是孙明辉，胡金秋，孙明辉跟胡金秋这俩人呢，其实他是应该是最有把握的点，因为赵英浩现在命中率下降了。那实际上咱们要防好了胡金秋呢，就有很大机会去赢球。但是现在看看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吧。 现在就是啊，这个对方呢，有点打得乱了，乱了之后呢，就是赵元浩一个人跟着运半天，一个人打， 哎，没， 对吧？然后呢，孙明辉其实也是现在呢，他打的就是自己持球多一点。 对， 那孙明辉会和胡金秋打一些挡拆。那一旦对方投篮，现在命中率下来的时候，对于篮板球二次进攻的这个保护 一定是要顶对方的胡金秋的。他这胡金秋现在这篮板球啊，冲抢力是非常好，准备来执行二罚。今天他这个罚球命中率呢，也一直保持的还算可以。 哎，两罚一中， 哎，两罚一中，一分球的分差，距离全场比赛结束2分40秒，84-85。 这不首钢是真有韧劲。 哎，27分啊，就这么一点点磨啊，追回来。齐普森找李慕豪的掩护，小打大往篮下突，拉回来后撤步投2分， 球 进。86-85，距离全场比赛结束2分多钟的时间呢，北京首钢队终于反超了，今天的第一次领先。吉普森19分9篮板7助攻，朱熹一直是半绕前啊，赵元浩突篮下，李慕豪协防干扰，对方倒出来不给三分的机会，吹了小雨的犯规。 其实这有点推人，而且咱们看现在就是第一呢，就是广沙队他的进攻啊打得有点乱啊，有些出手呢并不是非常合理。第二呢，有一些像刚才这个赵云浩的进攻犯规啊等等，是吧？出现这种失误球，像这是他这个有点乱了的一个表现。不过今天舒豪后来打的时间很短啊，都是在用吉布森。 主要吉布森现在，因为你现在要攻嘛，那么吉布森这一点的进攻呢是比赛当中唯一的变数。 嗯， 孙明辉造成了刘晓宇的犯规之后站上罚球线，第一罚将球罚进。今天对方罚球的次数不多，但是两个队呢罚球的命中率，对方呢是66.7%，因为他罚的少嘛。首钢队这边呢，罚球的命中率80%还是不错啊。孙明辉两罚两中，又反超了北京首钢一分。现在呢，拼的就是双方的进攻效率。广厦这边，4次犯规，北京首钢队全队累计犯规已经到了5次，犯规就罚篮。 嗯。 最后的2分06秒，落后一分球，首钢队换下李慕豪，换上范子宁。小范上来之后怎么样啊？朱熹来给小雨做一个掩护，范子宁还是把球交到吉布森的手里面，对方呢换上了琼斯。哎，吹了吉布森犯进攻犯规。今天啊，对吉布森的这个吹罚，让吉布森感觉很无奈。就确实有一些小动作啊，裁判都吹到吉布森身上了。吉布森，也是想用胳膊架开对方的防守。 孙明辉前面 孙明辉啊，不是孙明辉都伸手示意自己犯规了。 对，他前面先下手了， 哎， 对吧？一响哨，他示意犯规了。 哨一响，孙明辉自己都向裁判示意我犯规了，伸手了。结果呢，裁判给了一进攻犯规。 而且如果不是孙明辉先下手啊，吉布森也不用抬这胳膊。 对。对方呢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这样落后一分球，对方有球权，1分54秒的时间，还是要在防守当中啊，要注意重点人。方硕现在是紧盯赵岩浩，琼斯对方上来了，就琼斯这一点呢，这时候你是不是要选择一定的放他，让他去攻，这是一个抉择啊。这次进攻还有6秒钟的时间，孙明辉往篮下传，被方硕断了，反击。 方硕球非常机警， 方硕没有着急投，倒出来，哎呦，这球方硕的传球也出现了失误啊， 也被断回来， 又被琼斯给断了。刚才一个非常好的抢断呢，但是没有形成进攻，略显遗憾。现在就是比核心球员的这个进攻成功率了。赵元浩掩护突篮下，吉布森把球断下来，漂亮，形成抢断反击，方硕再给吉布森，对方的大个回来了。吉普森突破上左手上篮， 哎， 球不进， 这上篮， 两边啊现在有点打乱战。赵云浩上篮又是被朱熹干扰， 啊， 刘晓宇把球拨出底线，裁判吹了前掌球，但是应该北京首钢队这边是要挑战，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51秒9，这个球权非常关键。 对， 这个球权非常关键， 刘晓宇说赶紧看是吧， 对， 挑战就 对，这个球就是你挑战不成就相当于叫一个暂停嘛。 对，那球权非常关键，因为咱们落后一分。 哎，北京队呢请求主教练挑战。严军示意要来看一看这个回看，但是刚才啊打到86-87的时候双方都紧张了，就是连续的几次失误球形成转换都没有打中，其实也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投篮。从这个方向来讲啊，小雨是横着拨，对吧？ 对， 小雨横着拨。这个孙明辉呢是往底线拨，就小雨这手尖的方向和球的方向啊， 其实不是一个方向。 但最后看出的谁手尖啊，是吧？这看着，这得看啊。你看这还真是不好说，就是 这得从底线那个角度。 对，谁最后这球碰了谁手，这 但就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因为从这个球的方向和手挥动的方向来讲呢，小雨这个球啊，如果他要摸着啊，球这个方向呢，可能是向这个左侧走。 对， 但是就看是不是小雨的手啊，抡在孙明辉手上，摁在手上了。 对。就是说最后是小雨触球还是孙明辉手触球， 哎， 这是个问题。 就是小雨可能就刚一摸着球，孙明辉这手一顶小雨这手腕，对吧，这球就出去了。 嗯， 所以刚才这两个角度都不好，这角度得应该从底线有一个反打的角度。如果按照 CBA 的 从上 这个， 只是从上面角度， 哎，对 CBA 的规定，就是如果看不清楚就维持原判，对吧。 嗯， 就是说看不清楚就维持原判， 哎，这还是应该是广厦的球员， 没有清晰准确的这个画面来提供，那就是维持原判。那维持原判的话，减北京首钢一个 暂停。 就刚才就这个角度是不是都比裁判刚才看那个角度要好啊？ 这球朱熹打手了呀，是吧？ 对， 没吹，幸亏没。哎，你看啊，这哎，可能还真是小雨出的，这角度还可以。你看， 对， 小雨最后拨这一下， 对方发底线球。就是这孙明辉啊，手刚一拖，对吧？手刚拖着球，小雨的手横着抡过去了，手指尖可能扫了一下。然后51秒9，对方发底线球，胡金秋上线来过渡，不给后卫接球的球权，切得很紧，双方呢身体接触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次进攻还有6秒钟的时间，孙明辉要投一个大号的3分。哎呦，今天啊，孙明辉这个关键时刻，这几个三分球确实是有点这个神来之笔啊，已经都防到手尖上了。也上半场就有这么一个球，对吧？漂移着小雨防的，他漂移着投一压哨三分。 对， 这次进攻还有4秒钟，也是顶着小雨的防守不失位的情况之下。扔一个三分球， 这球太难了。 对，这球进了，那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个人能力，就是神仙球。 对，这真是球，反正球星球，这是。 对， 35秒进领先四分。 四分球，首先的这个球你得先打中。 对，不管两分三分得先进一个。 方硕过来给吉布森连续双掩护，吉布森也投一个三分，有没有？也进。22秒的时间要犯规战术，对吧？对方球出来要犯规战术。 吉普森这球难，漂移三分， 这个位置呢和当时第一节的时候那个孙明辉扔那个漂移三位置一样， 哎，有点像。 嗯，也是顶着大个防守漂移投三分。孙明辉有神来之笔，吉普森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呢可以打神仙球的球员。 对， 就是你让他呀按部就班去打阵地战，这不是他的特点。 嗯， 一分的分差，89比90，这个比赛真的是打得充满了悬念，充满了这个变化。而且可以说啊，有这样的一场比赛呢，也足以对这支北京首钢队建立信心，就是球队输27分球，他能追回来，追到反超，然后一直在最后的两三分钟时间里面咬着比分就差这一分球，这种韧劲儿。是值得肯定， 值得肯定。 对， 首先就是说，就是在这种情况、这种艰难局面下，能够心里不崩溃、 不放弃， 哎， 不 崩盘，这个不放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强队气质的体现。当然，咱们说，就是正常来说啊，咱不应该上来落后这么多，是吧？ 对， 这也是不应该挖这么大坑。但是呢，就是在现在已经有这个情况下，咱们能够追上，其实本身就很不容易。 来看一看吧，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首钢队肯定是要先抢一个防守，就这个防守呢是要争取不让对方发出球来，对吧？界外球嘛，全世界难题，你看你能不能给广厦制造难题，对吧？另外的一个就是球出来之后马上就要犯规，现在也就是一个问题呢，让谁去接球，对方肯定是让孙明辉去接，压迫吹了， 裁判是吹了这个拉人，吹 了 拉人， 这吹了方硕 啊，吹了拉人。但是首钢队这边啊，对裁判的判罚又是表示 小川意思应该是争球， 这应该是争球， 但 是